雷暴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该区风势颇大。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同时强烈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风势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同强风。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11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4.3度、东经1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稍后转吹东南风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茂州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46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喐一喐， 由 Radio 2策动， 迎接香港1019， 二台喐一喐。 喐啊， 喐啊， 梗系唔喐啦。 日头唔喐，喐去夜晚。 一生都匆忙，唔喐就最好啦。 新声新意1019，二台喐一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 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眠在光在床在溺在床，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 小红三文。 OK， 秋高气爽嘅一个星期六嘅晚上，咁翻到嚟同大家主持呢个自己人啦。咁唔知收音机旁边有几多席，有几多系挛啦，同埋喺挛之中有几多系未 come out 噶啦。咁、如果大家喺度仲喺度踌躇紧，到底几时 come out 好咧？要择日咧，未必要睇通胜嘅，听我哋啦。 冇错， 其实系今日咧啱步进呢一个凌晨嘅时间咧，就系呢一个应该系十月几多号话？ 十一号， 十月十一号咧就啱 come out 啦。因为点解咧？就系、原来一年一度咧，每年咧喺美国嗰边商咧，其实有一个咧就系国际出柜日，就系、呢个National Coming Out Day 就是 exactly 十月十一号啦。 所以咧我都趁住呢个嘅即系咁特别嘅日子咧，做一对彩虹嘅波鞋翻嚟做 节目。我见到啊，好靓啊！ 系以后都觉嘅。 你着彩虹唔使择日噶啦，你。 其实成个365日都会着噶啦。 一个节啊嘛，啱嘅。 OK， 嗱咁啊，讲开 come out 啦吓，咁其实我哋做咗14年嘅自己人咧，讲真，我哋都即系访问过唔少嘅 celebrity 咧，就喺我哋节目里面都 come out 嘅。咁例如就话明哥阿诗嗰啲唔使讲啦，咁最近嘅就 系 小肥啦。不过小肥我哋执意摊嘅吓， 嬲到而家真系好小气啊！ 嬲到而家我哋执意摊 嘅。声音广播上应该系第一个媒体嚟嘅， 电台都系第一个。 系啦， 网上媒体唔信主流媒体，我哋因为 我哋大气电波啊嘛。 OK， 但系你记唔记得最早期啊？即系我哋第一年嘅时候咧，系有一位仁兄咧，真系喺我哋节目里面咧分享过。嗱、佢就唔系第一次喺我哋节目去 come out， 但系都算系第一次喺公众嘅媒体同埋喺电台里面咧，就分享佢以往嘅 come out 故仔嘅。 系 数咁多年前好难记 嘅、导演嚟嘅。 先關咗個， 係啦，關咗。 Yeah. OK， 咁嗰陣時其實我諗係第一年節目係嘛？ 係第一年節目嚟噶， 真係第一年節目嚟嘅。咁啊捉住咗個關啊，上嚟講下佢嘅 come out 故仔啦。咁其實今日我撞到個關嘅，因為咧事緣咧今年嘅 Pingdot Hong Kong 咧就會係網上串流啦。日子就係11月1日嘅星期日晚啦，夜晚7:30啦。咁所以大家留意個宣傳啦。咁但係咧為咗要保留翻咧，就係以往 Pingdot， 你知我哋去到咧西九嘅時候咧，咪有唔同嘅鬆嘅，有唔同嘅活動嘅， 好多攤位㗎。 嚇呢度運動，嗰度咧就念緊經。即係我意思有spiritual corner 咁樣，嗰度啊打緊碟，呢度就 ping stage 又再歌再舞咁樣啦， 非常多元啊。 係啦，咁我哋 係啦，我哋想即係既然第一次go virtual， 我哋想保留翻咧，即係嗰個 physical event 咧，嗰只多元啊，有唔同嘢玩啊。咁所以我哋live stream 得嚟咧，可能要分幾個 live stream 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會同大家咧即係研討一下有關即係本地啦嘅即係所謂同志電影 LGBT 題材議題嘅電影嘅歷史啦。咁所以請到幾位导演咧就会同我哋倾下偈嘅，分享下佢哋嘅感受啊，同埋宝贵经验。其中包括阿关啦，仲有就系翠丝嘅阿李俊石啦， 系 Julie 啦，都上过嚟我哋节目啦。仲有蝴蝶里面嘅麦婉欣啊， 好早期咯，蝴蝶呢套电影 系嘛？你系咪会好中意啊？即系 诶会啊！ 你知唔知我透露少少啊？其实应该唔讲得嘅，佢好似计划紧咧，而家写紧剧本咧，可能会有蝴蝶二啊，可能写紧剧本咋吓？未怕噶，寫緊劇本係有排啊，咁但係都一個好大嘅喜訊啦。 起碼籌備中嘅時候，我感覺有希望先啦。 係啦，咁所以咧，我今日就捉住咗即係幾位導演啦，大家開會傾下偈啦，咁啊睇下11月1日咧，即係有關呢一個即係同志電影歷史嘅一個研討會，大家講啲咩啦？咁琴日就啱係阿關嘅生日嚟嘅，補足翻一句生日快樂先。咁喺言談之中啊，講開即係佢嘅 come out 啦，因為大家都幾位導演講下啲 come out 故仔咁樣啦。咁跟住補充一點咧，就話因為當年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即係關導演啊拍過好多唔同。都同志议题的电影，但其中一部最早期他拍过一个 documentary， 记不记得是男生女上好耐世纪啦，而家我揾翻套戏睇咧，你知唔知个岛系四方形嗰啲岛嚟 嘅？哦，四比三， 近乎四方形啦 ，Instagram 咁噶嘛，好似 十几年前啫， 咁即系4:3咁样咯。咁啊，跟住我睇翻嘅时候啦，咁佢又提起就系话啊，其实当年咧系因为呢套戏咧，佢先第一次同妈咪 come out。点解咧？因为佢话即系妈咪都估到噶啦，生得你出啦。咁但系佢话因为我谂住拍完呢套戏都会俾妈咪睇噶啦。咁冇理由係睇完之後先同佢 come out 噶，咁不如俾佢睇之前 come out 咗先， 報咗案先， 報咗案先。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諗下啊，點樣同屋企人啊、其他人 come out 咧？又或者你可以試下學下關咁啦。首先有一個同志嘅作品先， 好難啊！呢、這個唔係個個都係導演嚟噶嘛，真係 咪都可以噶？係咪先？好有心機做咗一樣嘢咁樣 LGBT art 咁樣啲 installation 咁樣咧， 係噶。 然後借啲勢就即係 come out。嗱，俾你睇之前，媽咪 你欣賞一下我的傑作和大作先， 等你 proud 咗先， 係啦 ，proud 咗先 ，proud 完之後嚇，啊，我再 come out 啦，你再 proud 多一次， 係啦，拋下佢浪頭先咁樣，係咪嗰個 proud 啊？但係講起 proud 咧，最近外國有一個好正嘅 campaign， 係啊，最近有一個活動咧，就叫係proud boys 嘅一個 hashtag 啊，突然間即係喺呢一個各大嘅社交媒體咧，尤其是喺外國啦，突然間即係火熱起嚟喎。咁其實嗱，大家要理解翻呢個 proud boys 呢個其實係一個乜嘢東西嚟嘅咧？其實本身咧就係喺即係嗰邊啦，美國嗰邊咧係一個即係白人至上主義嘅團體嚟嘅。咁佢哋就即係啊，即係梗係即係吹捧自己啫啊！白人至上啊， 好 叻啊，好 叻 叻 啊！ 咁我要補充少少，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對上一次咧，咁就係呢個美國總統大選咧，咁就係拜登同埋呢一個 Trump 咧，係就係辯論噶嘛。咁其實喺當中咧，我唔記得好似係咪拜登咧，就是，逼佢咧，你會唔會譴責呢啲白人至上主義嘅組織，即係例如就 Proud Boys？ 係啊。 咁但係居然咧 Trump 嘅回應咧，就係叫咧個 Proud Boys 咧，就係 stand back 同埋 stand by 啊。咁大家会觉得吓，你叫一个白人至上主义 stand by 随时准备， 系咯，系咩意思咧？ 系啦，咁就系佢口中嘅 proud boys 啊， 系啦，即系。其實我想話咧 ，proud 呢，這個呢一樣嘢咧，個個人定義唔同噶嘛，所以咧最近點解呢一個 hashtag 咧會火熱起嚟咧？就係，嗱，即係適逢我哋呢個 Pride Month 啦，咁樣即係大家都應該好 proud of 自己。咁我哋好多同志嘅團體咧就用咗呢個 hashtag， 我哋就 po 咗好多男男啦、女女啦嘅合照啦，咁然之後我哋就 hashtag proud boys， 係啦 ，proud boys 就係我哋啊， 係啦，即係個目的咧就係話我要 reclaim 翻， 冇錯， 你哋唔好啲白人至上主義咧用得咁開心啊，我哋要認自己自豪同埋驕傲咧，我哋認咗好多年噶啦，由1969年開始，我哋已經開始認到而家噶啦。你唔好係今時今日咧無啦啦咧就扯咗我哋嘅字啊，唔係咁容易俾你扯到噶。咁我於是乎就好多啲 gay couple 咧就鋪天蓋地咁啦，影自己啲合照啦、結婚照啦、親密照啦，放曬閃咁樣啦。#hashtag 就係 proud boys。係 啊，有好多知名嘅演員啦，譬如阿 George Takei 啦，即係譬如同埋好多即係美國嘅同埋加拿大嘅軍隊嘅官方帳號亦都。用呢一個 hashtag 啊，嚟即係 po 翻一啲相啊，咁樣哇，真係我哋覺得好成功咁騎劫翻呢一個 hashtag 啊！ 唔係，我絕對覺得有機會真係騎劫翻嘅。原因就係咧，我哋即係一班基民咁樣去用呢個字眼嘅時候咧，用得多咧，鋪天蓋地咧，你知啦，嗰啲白人至上主義咧，佢有幾個特點噶嘛？大男人啦，反同啦，恐同啦，然後突然間嚇，死啦！我嘅組織名同埋我嘅 hashtag 係同呢個基人有關，佢仲要用得咧，仲要多過我哋， 仲要咁開心添喎， 係啦。Proud Boys 就是我哋同志啦， 系咯，我谂佢哋以后要改名，算啦，我哋不如简单啲，直接啲 White Boys 啦， 睇下有冇人理， 系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咧，即系同志社群咧，有阵时我哋嗰啲死缠烂打啊，厚面皮啊，同埋嗰只咧，即系幽默感咧，哇，即系以一敌百啊，真系可以。 咁你讲到咧一对对嘅即系同志咧，我都想讲下咧呢对嘅即系 couple 啊，咁啊话说咧喺呢个嘅日本咧东京电视台咧10月8日咧就啱啱咧就开始播紧一套嘅 BL 嘅剧集，咁啊。要講一講個名先啦，因為咧其實咧台灣譯名嚟嘅呢個，佢就叫做如果30歲還是處男，似乎就能成為魔法師。 有冇短啲啊？ 冇啊，短啲有。 好長啊！ 香港有媒體譯咗做叫處男魔法。咁其實咧，你知啦，日本嗰啲嘅即係古仔咧，其實好天馬行空噶嘛。咁啊，成個故事係講緊啲咩嘅咧？就係講咧有一個公司裏面嘅職員，佢就話：哎，我30歲啦，但我從來都冇拍過拖嘅。咁然之後咧，就有個同事同佢講：喂，你知唔知啊？如果咧你30歲都未拍過拖嘅話咧，你會突然之間咧會有一啲super power， 會突然間你會有嘅，會變成一個魔法師咁樣嘅。係啦，真係咁神奇嘅。 唔係，我想知道嗰啲 super power 係咩先？即係我要衡量一下到底。系咪要忍到30歲值唔值得等先？有咩傻先？ 嗱，佢嗰个 super power 咧，真系去到30歲嘅时候咧，就系我突然之间咧听到人哋嘅心声，即系简单啲讲咧，就系读心术咁样样。 咦，咁都几好用喎、啊！即系对方中唔中意你，得唔得你啊？秒唔秒你啊？ 系啊！ 咦，又几大方便、啊？嗱，你忍忍啦、啊。嗱，我试过景千喺30歲咧，已经太耐啦。咁所以吓，Simon， 我唔系好耐啫， 值唔值得等啊？ 唔值得。 但系30年里面从来冇拍过拖喎，佢系 吓，真系会谷住嘅，30歲 咁。但系咧，佢就因为有呢个读心术嘅， 嘅技能咧，就發現咗公司咧，原來有一個咧非常受歡迎嘅前輩咧，原來暗暗地咧係中意佢。 哎呦 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即係當然啦，啱啱播出第一集啦。咁所以咧，其實第一集我見到有啲 trailer 咧，其實都幾好笑嘅。咁同埋咧呢一個所謂 BL 劇集咧，其實就改編自咧同名嘅漫畫。咁我都想即係講講呢個漫畫咧，其實喺2019年嘅時候咧，係被咧全國嘅書店店員票選最值得推薦嘅 BL 漫畫第一位。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嘅時候咧，可以去望一望。咁同埋咧，我想講呢對 couple 咧，即係兩位演員咧，係都幾 熟悉可餐嘅， 係啦。OK， 好睇嘅， 我唔係好信佢嘅，即係審美眼光。 唔係 佢睇男人同埋我哋睇男人咧，我覺得係都唔係同一種男人嚟嘅。anyway， 大佬，我講緊呢個讀心術嚇，即係你覺得就係、是、哇呢種 super power 幾正、啊，即係我唔使估啊，係咪先？即係知道對方咧，即係好似肚裡面嘅條蟲咁樣啦、 嗯。 但我成日都覺得，如果你有讀心術嘅話咧，其實你以往後所有嘅關係都唔會長久。 係啊，未必 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再浪漫、再持久嘅關係，其實都係靠唔係講真説話噶嘛。系你氹下我，我氹下你， 同埋有美丽的方言噶嘛？ 系咯，如果我下都知道，哇，你个心里面讲咩？哇，其实即系知道咁 bloody bloody 嘅时候咧，我觉得往后我所有的关系啊，都唔会有持久关系。 咪咯，偏来偏去， 系 curse 嚟嘅，系咒助嚟嘅。 咁但系呢一套嘅即系BL 嘅剧集里边咧，其实呢个有嘅读心术呢一个功能咧，就都系引发到几多笑料出嚟嘅。咁啊，啱啱播出第一集啦，咁啊，大家有兴趣嘅时候可以去尝试去揾下啦。咁如果唔系就揾翻个漫画睇都 OK 嘅。 OK， 嗱咁啊，头先啊，我哋讲到有关即系而家外国啦，喺同志圈啊，发动咗一个 hashtag 就叫做即系 Proud Boys 啦， 冇错， 嚟到啊以其人之道就还治其人之身啦。咁啊，希望骑劫呢一个咧，即系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啦吓、啊。OK， 咁但系最近有另外一个 hashtag。 系， 咁就系叫做 proud parent， 系啊， 骄傲的家长， 系啊， 系啦，咁啊，居然咧系一个咧都几老字号嘅牌子咧嘅一个，系咪称之为饼干啊？ 啊，饼干，甜 饼干， 甜嘅饼干啊，好多人中意食噶 ，O 字头， 零一零，零一零。 系啦，你去而家麦记咧，即系叫个雪糕咧，你都可以加嗰个 O 字头嘅饼落去吓，渗散晒诶，掟落雪糕里边食嘅都几好食嘅，不过好甜嘅嘢咁样啦。咁但系咧最近咧就系呢一个牌子 O 字头嘅饼干咧就出咗一个 ad， 系啊，哇，好靓噶！其实你见到咧，即系即刻嗱，我对呢个 O 字头嘅饼干咧，我就真系唔好中意食嘅，因为太甜啦。但系我今次见到佢呢一个广告咧，啊，我又觉得真系几吸引，系一个好靓嗱。你知平时 O 字头嗰个饼咧系中间夹住一层白色噶嘛，咁就即系好似 cream 咁样啦。佢而家呢一个Pride 嘅特别版咧，系好多层，而且系每一层都系红橙黄绿青蓝紫，一个组成翻一个彩虹嘅颜色出嚟噶、哦，哇，好靓噶，真系。 咁但系咧，佢哋为咗要推呢一个即系新款式嘅饼干啦，咁于是乎咧出咗一个 ad， 就系一个电视嘅 ad 嚟嘅，未必喺电视播嘅，即系可能 online 度播啦。好长嗰条片，好认真噶，好似你初头睇嘅时候咧，以为电视连续剧咁样啦。OK， 咁啊讲咩嘅咧？因为原来咧今次咧呢一个 O 字头嘅饼干咧，就联同咧外国咧就系 P flag 咧就齐齐炮制呢一个咧广告嘅。P flag 就系同志家长组织啦， 吓、 就系同志嘅家长父母咁样啦，吓甚至可能当中有啲挛嘅家长父母都唔顶嘅。OK， 咁啊到底有个广告系讲咩咧？开头睇嘅时候咧就见到一对嘅女同志啦，就翻到去其中嘅一个人嘅屋企啦，咁啊父母亲喺度煮紧饭啊咁啊，咁啊妈咪就好欢迎佢哋一对翻嚟嘅，咁但系零舍舍见到老豆咧就永远咧就好木讷啊，粒声唔出啊。你开头咧以为啊佢系咪好反对个女咧，即系一个女朋友咁样啦吓。咁然后跟住就影下啲邻居啦，咁然后跟住啲邻居见到咧佢哋两个好似疑似拍拖咁样咧喺度嘻嘻哈哈咧，于是乎就好似有啲歧视嘅目光咁样啦。咁啊俾老豆睇到咁样啦。咁 anyway， 咁啊总之剧情发展到咧就佢哋两个过夜啦。OK， 咁都系见到老豆咧，总之望到佢哋咧，就好似有啲唔系好满意咁。咁第二朝就突然间发现咧，就即系朝头早啦，晨光第一线，咁就即系俾出面啲声咧，整嘢嘅声咧，就吵醒咗。咁於是乎兩個就行出去出面啦，你知即係嗰啲平房嚟㗎嘛，外國都通常住嗰啲呢，唔係劏房啦。咁我见到老豆呢喺度即係搭緊嗰啲帆泥，係咪稱之為帆泥 ?Picket fences。 嗰啲栏杆 啊，栏个帆泥咯， 系咯，你太文雅啦，嗰下突然间帆 泥 picket fences 咁样啦，系啦，见佢喺度游紧，咁啊望下望下，唔知佢游咩啦，咁行去前面咧就望下，哇，咁就好感动， 佢係將屋前面嘅所有泛泥嗰啲欄杆咧，係油成彩虹色。 嗯， 咁於是乎咧，最尾嗰刻咧就係老豆咧就係同個女啦擁抱咧，亦都同佢女朋友一齊擁抱啦咁樣。 哇，甜到真係流啊！ 真係甜到流啊！即係同翻呢個餅真係如出一轍啊！咁但係頭先講緊呢一個彩虹色嘅，即係呢個 O 字頭餅乾咧，唔係你有錢就買得到啊！就頭先阿 Brian 所講啦，就係你要喺社交媒體嗰度影一張即係支持同志嘅相，然之後仲要加翻呢一個 proud parent 嘅 hashtag。咁你先至，仲要系投一萬名，咁你先至可以得到呢一包餅嘅。 係啊， 係啊，即係唔係有錢都買到㗎。 係啦、啊，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即係 lockdown 期間，大家都即係已經肥咗幾斤嘅朋友咧，咁我覺得啊，為咗即係呢個咁有意義嘅 campaign 咧，其實都應該支持一下，可以買下呢個甜餅仔食下嘅。 繼續肥多少少咁樣。 OK， 咁但係講開即係甜甜蜜蜜啦嚇，咁其實即係呢一兩日咧，其實有好多人咧係播 John Lennon 嘅作品㗎嘛。試完就係因為咧，其實我唔 exactly 記得係好似係琴日定係應該定係今日咁樣啦，咁就係 John Lennon， 如果佢仲在世嘅話咧，就應該係剛剛到報進呢個八十大壽嘅。 哦， 咁所以大家都懷念佢啦。咁除咗樂迷之外咧，仲有係樂壇以前係認識佢啊，甚至同佢合作過嘅朋友啦。其中一位朋友就係大姑媽。最近 係 接受訪問嚇，咁、因為佢哋即係披頭士係早出道啦，六十年代啦，咁其實Elton John 真係認識佢應該係七十年代初嘅，咁就甚至喺音樂上面都有合作過啊，同台啊咁樣。咁但係呢個訪問咧，當Elton John 大姑媽咧回想翻佢同咧阿 John Lennon 嘅情誼嘅時候咧，嚇可圈可點。 嗯， 佢用咗兩個字嚟到形容佢哋之間嘅喺七十年代初適於微時嘅關係， 嗯、 就係 whirlwind romance。Whirlwind 即系旋风啦，旋风式嘅浪漫啊！ 哇， 嗱，佢又冇再解释落去点解？ 系啦，点解咧？ 如果譬如话我同阿 Simon 系直，嗱，虽然好难想象啦，即系我哋系两个直佬嚟嘅，我哋话大家系兄弟啫嘛，我哋唔会用 romance 去形容自己嘅之间嘅关系噶嘛，系咪先？ 顶住 bromance 咯 ，bromance 都问噶啦，因为 bromance 都有啲暧昧噶嘛，咁、所以就算用 bromance 都一定。异性恋系咪先？一定唔会用 romance 啦。 系啊， 当你用得系 romance， 仲要系旋风式。咦？今次我哋头先讲 O 字头嗰个饼嘅， 嗰只心地啫。 系咯，旋风啊嘛，系咪先？ 系。 哇，旋风式嘅浪漫、啊。于是乎咧，大家喺度猜想啊。咁到底你哋两个之间 有啲咩事发生过 嘅？ 系咪纯友谊呢？ 净系有啲旋风。 定系就系旋风谂一谂，咁跟住就冇咗啦。可能就系大姑妈谂一谂，我好想有，但系冇。 不过最衰就系咧，任你讲咩嘅，今时今日即系死无对证嘛。 系啊， 系嘛，你讲咩都得，冇得驳你。 大家联想下呢个旋风系咩咯？唯有 系咯，即系当日可能 John Lennon 飞你咧，你都可以话、我当日飞咗佢，都死无对证。 那个风就系咁样嚟嘅，风。 不过成日都觉得喺七十年代初嘅时候咧，其实有多啲玩摇摆嘅摇摆乐人咧，都成日都传佢哋咧，其实可能系 bisexual 啊，甚至可能系直嘅话咧，佢嗰时都相当之开放下，觉得。嘿，人一世物一世咁样咧，试下都无妨。咁例如好似又传过 David Bowie 啊，系 bisexual 啦，又传过 Rolling Stone 上面嘅 Mick Jagger 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咧，有呢一个 whirlwind 旋风式嘅浪漫咧，我觉得真系唔奇嘅，同埋更加咧，即系似乎系啱剧本咁样咯。你哋唔系未试过啊？即刻反而调翻转问咧。anyway。一齐庆祝一下，如果佢仲在生嘅话，今日就系八十岁嘅 John Lennon。呢个晚上开始自己人嘅时候，好想同大家重温其中一首我好深爱 John Lennon 嘅 solo 作品《Jealous Guy》。I didn't need 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九龙塘宣道小学一名教师被指有计划地散播港独，被教育局取消注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事件并非政治敏感度问题，而是一名教师是否明白港独在香港宪制地位的不可行性，认为是事实问题。杨润雄强调，局方要做好把关和监管，并非校方的报告就全盘接受。局方过去亦都曾经推翻校方的报告，认为社会不应该大做文章。教协在社交网站上载被取消注册教师的手写感言，表示感谢市民关心、支持和鼓励，又指留言和打气都是守护香港教育界最重要的支柱。因应接连有泰裔人士感染新型肺炎，政府联同慈善机构在九龙城向泰裔人士派发检测样本樽，呼吁他们积极接受检测。有到场取樽的泰裔人士表示担心疫情，所以会接受检测。另外，政府连续两晚到酒吧区派样本樽，流动车去到尖沙咀诺士佛台。有酒吧负责人表示，为了保障员工和客人的安全，会劝喻所有员工接受检测。有客人就说不知道可以拎样本樽，亦都认为没需要接受检测。被中国扣留了21个月的澳洲籍华裔作家杨恒均，据报将会被正式起诉间谍罪。路透社引述杨恒均的朋友报道，杨恒均的律师星期三获知会，杨恒均的案件已经移交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预料未来两星期会委任法官审理。澳洲政府说已经获悉中国当局将正式起诉杨恒均，但是没有透露罪名。总理莫里森说，中国的司法制度和澳洲的有很大分别，可能引起一些焦虑，要求中方保持透明和公正。55岁的杨恒均去年一月在广州机场被捕，之后被关押在北京，无法和家人接触。杨恒均一直否认指控，强调永远不会承认没做过的事。英国和欧盟结束在伦敦的新一轮未来关系谈判。英方表示，尽管双方在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仍然致力于达成英欧贸易协议。双方下星期将会在布鲁塞尔继续谈判。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约翰逊表示，英国将探索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的各种途径，未来几日需要密集谈判，弥合重大分歧，特别是在渔业和公平竞争领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风势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日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日，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Now, 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 缅甸出现有史以来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议会候选人， 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39岁的苗明东正是为下个月竞选市议员做准备。身为缅甸有史以来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议会候选人，他希望自己有机会投身政界，为 LGBT 社群发声。苗明东说，他在中学时期爱上了一位男同学，从而发现了他自己的性取向。他曾经做过园艺花匠和厨师，亦都参与过预防艾滋病的工作。在一次的经历，他得知自己一位跨性别朋友遭到警方羞辱，他决定走出舒适圈，竞选曼德勒市的议会席位。目前缅甸仲未废除刑法典中的反同志条文，因此公开出柜可能会带来风险，但是苗明东说，他不想为了选票而讲大话，只要保持公平和诚实，他相信大家会支持他。台湾同志电影《亲爱的房客》获得第57届金马奖的最佳剧情长片等6项提名。郑有杰导演的《亲爱的房客》是关于一名由莫子仪主演的男子，以房客的名义住在同性伴侣的屋企里面。在伴侣过身之后，这一名男子继续以房客的名义和同性伴侣的母亲，亦都即是房东住在一起，照顾这一位患病的妈妈，亦都照顾同性伴侣和前妻所生的仔仔。后来他得到伴侣的妈妈的理解和接纳，但是房东亦都因为他和这一位房客显得太不寻常，而招来他人的误解，甚至被人怀疑是一个外人来图谋遗产。除了入围最佳剧情片之外，《亲爱的房客》还入围今年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原著剧本、最佳原创电影音乐等的提名。该片将会在10月23日在台湾上映。另一部台湾同志电影柳广辉执导的《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亦都入围了今年金马奖的几项提名，包括最佳男配角、新演员、摄影、原创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提名。这一节的 Gil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 ，Simon 啊，头先提到有关啦，金马奖啦，即系其中一个咧就呼声好高的一套新嘅电影啦，暂时都系未上演啦，就系呢个《亲爱的房客》啦。 系啊， 几时香港有得做咧？ 呢、這個真係冇消息喎、 真係唔知噃，希望香港可以有得做啦。 嚇嗱，咁但係即係頭先講開呢個金馬獎啦，咁啊過嗰兩年咧就出奇地咧金馬獎咧其實咧就接二連三咧都係有咧同志嘅議題嘅一啲電影咧就係有份被提名啦，甚至係獲獎啦，仲要係港產片啦。咁啊首先係啱啱新鮮滾熱辣，咁就係叔叔啦，睇過獲得呢個最佳嘅男主角獎啦。咁而前年咧唔係上年，前年咧，哇你哋咪～善望到咁系嘛？ 静咗， 崔斯啊！ 前年咧，我谂就你继续讲，前年就有崔斯啦。 崔斯系前年噶，好似 前年噶啦， 好似唔系好耐咁样。 咪就崔斯咯，崔斯就系、是、其实系获得最佳嘅男配角奖啦，咁就系阿 Bang 哥啦，亦即系袁富华啦。 嗯，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点啊？你哋两个 唔系啊，因为 老人痴呆症咁，你两个 好耐之前咁样、啊。 你而家讲前年要谂一谂翻前年发生咗啲咩事？ 系啦，咁啊，袁富华就其实就除咗系即系嗰次《彭于翠丝》里面啊，演绎一个咧，我都唔知点样定性啊。 达令哥 吓，达令哥啦，咁但系有人觉得啊，佢可能系 modern 一个同志，可能系一个即系跨性别嘅人士啦，上一年纪咁样啦。OK， 咁、而跟住之后咧，就喺《叔叔》里面咧，亦都系做一个即系年长同志嘅角色啦，即系接二连三咧，佢都系演同志角色。 嗯、 我谂佢会演落去噶啦。第一再强调咧，其实佢系直噶吓。 系啊。 咁所以呢个真系演技咯。居然一个直男系接二连三咁接一啲即系同志嘅不同类型嘅角色咧，都可以演得丝丝入扣啦，咁深入民心啦，甚至可以为港真哥系获奖添啦。 系。 咁所以咧 ，That's why 今年度嘅 Pink Dot Hong Kong 咧，因为每年我都会邀请不同嘅大师啦。咁但系即系其中一样嘢咧，我哋个 criteria 咧个条件咧，就唔一定佢系直挛嘅。 系。 即系佢可以系直人。但係可能係對於同志文化咧係有貢獻，對於平權咧係貢獻良多嘅啲朋友嘅。咁以往都有啲例子啦，譬如上年嘅時候咧，除咗阿祖啦，阿祖係自己人啦。咁、但我哋揾埋咧就係阿天佑嘅。OK， 因為佢都好撐呢個同志噶嘛。OK， 咁而譬如以往亦都話有欣兒啦，欣兒係直到爆啦。OK， 咬唔攣嗰只啦。咁但係因為佢真係好撐呢個同志嘅，由佢唱嘅歌啊，年年都會即係出席我哋 Pink Dot 啊咁樣。咁所以就所以我哋去物色啦，又即係每年咧，我哋選擇呢一個即係所謂粉紅大使嘅時候咧，都係 base on 呢一個條件。佢性向唔重要嘅。咁而今年咧，其實咧有三位嘅粉紅大使。其中一位咧就 系 Bang 哥嘅 ，OK， 咁因为咧最近咧我就要捉住佢咧去录一个有关呢一 個粉紅大使的 video 啦。 系 咁、啊、其实而家喺上网可以去睇到㗎啦，去无论系大海同盟嘅网站啊，又或者可能去Pinto Hong Kong 嘅 Facebook page 啊，咁但係嗰个只係得三分钟㗎啫。 嗯，哎哟，太少咯。 係啦，太少喎， 太少喎。 係啦，咁其实当日呢我同佢倾到呢直情系唔识得咪咁滞嘅 ,ok? 计对唔断啦。 计对唔断。咁所以呢个晚上呢想同大家呢就播放呢一个全场嘅访问嘅。咁、 yeah. 从Ben哥演绎即係过往嗰几个咁脍炙人口嘅同志角色 ,LGBT 角色。去分享当中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感受，还有演员之后对于我们 LGBT 社群会不会有另外一番的体会和认识呢？好，我们将时间交给 Ben 哥。 Ben 哥 ，Hello。 OK。阿 Ben 哥就你接拍呢個 LGBT 嘅角色啦，就由翠絲啦，咁去到叔叔啦，非常啲脍炙人口啦。咁但係我想問翻啊，即係翠絲之前啊，即係我知道，我諗你以前 theatre 你應該做過同志角色，咁但係做電影應該係第一次啦。咁但係初初接拍翠絲嘅時候，有冇一刻猶豫咧？同埋有冇啲咩憂慮咧？咁到底個憂慮同埋猶豫係咩咧？如果有嘅話？ 係啊，我之前都喺翠絲之前，其實舞台有好多LGBT 嘅題材都做過嘅。咁最出名係有一個係由後生演到老，當然係分係唔同演員去分別嗰個階段啦。咁電影真係翠絲真係第一次。咁你話我有冇憂慮？有嘅，但我唔係憂慮去演 LGBT 嘅角色。而係我憂慮就係我要做好呢啲角色，唔可以咁求其令人對呢一個界別嘅朋友係有一啲誤解，呢個係我最憂慮嘅一個地方，所以我係有猶豫嘅。猶豫個原因就係當時當阿書生舒淇老師揾我話有個咁嘅角色Darling哥嘅時候，其實到開拍咧都唔夠一個月。咁當然佢提供嘅資料已經好實淨，即係，但係我第一次同佢傾偈嘅時候，我自己都覺得，你俾我諗一諗。咁阿舒瑤老師就以為係話，係咪真係對於接拍 LGBT 對個形象有影響？咁其實嗰時我會有啲咩形象嘅？大賊又做過，鹹濕佬又做過，係嘛？流浪漢又做，即係作為一個演員，應該要係咁樣。咁我同好認真咁同佢講，我有猶豫，因為我覺得打你嗰個角色好好，我唔想嘥咗佢。呢個係到今時今日問我都係咁樣。咁所以就喺嗰半個月嘅時間，我要做好多好多功夫，起碼唱嗰隻粵曲要做啦。咁就算係幕後代唱，我唱唔到我都要演啦，演到個神韻啦。咁根據佢俾嘅資料做清楚個人物小傳啦。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佢嗰樣嘢個前期對於佢自己嗰個性別疑惑咧，尤其是係嗰個年代咧，佢一定有一個困惑，同埋亦都係好 suffer 嘅。即係我就會喺呢啲地方嗰度著眼咯，咁到叔叔嘅時候，我好得意，我第一個印象就係我以為啊楊耀海導演係睇過翠絲，所以先至揾我做，但原來我未睇，我知道有套咁嘅戲，但我未睇，咁點解咧？咁我個原因就不如你訪問佢先講啦，我都覺得幾有趣嘅。咁但係佢亦都有一個同樣嘅問題，就係話你擔唔擔心 LGBT 嘅演出嘅形象？我話唔怕，咁我都Darling哥都拍過啦。咁當時翠絲係未上添嘅。咁我都同佢講同一番說話，就話我 做舞台的時候有很多尺度更加高更加嚴格 的角色我都做過，我覺得做演員應該是這樣，跟著他就很開心了，跟著跟我一路傾傾個角色，反而就是我就沒有再擔心過話怎樣演個角色，怎樣怕做不好，因為有了《Darling Girl》的經驗同埋之前嘅經驗，而叔叔阿海呢個角色更加近似我嘅年紀，而我好容易將我自己嘅經歷擺到落去。當然我唔係一個同性戀者，咁我但係我將佢對於社會上邊嘅一個無形嘅壓力咧。我是可以 empower 到落去自己身上的。Tom Stopper 有一個戲咧，叫做《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即係中文譯咗叫做《韓國春秋》。咁裏邊有一句台詞咧，譯咗做中文係好打動我嘅。嗰、那個由嗰個 Tragedies 嗰個劇團嘅 players 一個領頭去講，佢話：我哋係演員，係人嘅相反詞。即係呢句説話係好闊嘅，可以係去到好多時觀眾或者外界人係未必理解一個演員嘅心情。佢要面對咩困難？佢要面對乜嘢嘅壓力？佢好 helpless 嘅時候係冇人幫到佢，甚至乎連個導演或者佢身邊嘅人都唔可以幫到佢，因為佢要承受嘅一種對個角色嘅體驗咧，係只有佢自己先知道。所以呢樣嘢係好種植喺我心裏邊。當我點解呢個時候我會提出呢樣嘢，就係當我去揣摩《Darling Girl》呢個角色嘅時候咧，因為呢個離我太遠，我就正正感受到我頭先想講 Tom Stopper。對於一個演員的睇法究竟是啲乜嘢？啊，嗰樣嘢直頭係當我唔需要面對人嘅時候，有陣時都好輕輕咁唏噓啊、流淚啊、frustrate 啊，即係好多唔同嘅心情出咗嚟嘅。即係點解我要揀做演員呢一行咧？即係要承受一啲咁無形嘅壓力咧，同埋最主要一樣嘢，可能出到嚟係冇結果嘅，完全係你好努力，好做好咗好多嘢嘅時候咧，係唔得到人哋認同。即係呢個，我估我講咁多嘢，係最想講嘅就係、是，好多人都會問啊，你係一個直嘅人，你去演一啲同志或者 LGBT 人士的戲，為什麼咁到位呢？其實這個就是每個人都應該要有的一個同理心。希望我可以透過演創作這一條路，去將這個同理心發揮得再極致一些，而影響社會上面的所有人士。 在咁短時間之內演活了兩個 LGBT 角色，而當然就是更加脍炙人口就是翠芝裏面的角色《Darling Girl》啦。深藏民心之外就更加擁奪呢個金馬獎。OK， 為港爭光。但我想問一下你，即係當其時攞獎嘅時候咧，唔係講你攞獎心情，而係話會唔會覺得意外咧？意外係在於，因為其實個電影其實相對地咧個題材係好非主流嘅。以往咧，亦都冇即係之前嘅例子啦，就係、是、覺得啊呢樣嘅題材可以成為主流啦，甚至有機會可以成為喺奪獎上面呼聲咁高嘅即係一套戲啦咁嘅。你當其時有冇即係喜出望外啊？即、就、係、是、完全估唔到咁。 翠絲呢套戲都其實係如果講電影圈係即係多啲人熟悉嘅，真係呢一個係第一套啊，我嘅第一套電影作品啦咁。參與的電影作品不是我的電影作品，咁亦都Darling Girl的角色亦都可以多啲人認識我袁富華呢個演員。咁 至於攞唔攞獎，其實我就冇咩特別太開心或者太奇怪嘅感覺，因為喺我知道嘅時候咧，我都只不過嚇、啊，哦，係啊，可以去到金馬影展又有提名啊，咁但過後我先至會諗，覺得點解一個非主流的片種突然間是令到大家這麼留意呢，其實是什麼原因去形成的呢，是因為沒有人說又或者是他們厭倦了一些主流的題材，還還是他們想找一些新鮮感，但不是的，過往我都睇到有啲外國嘅片中，譬如Dennis Girl 啊，咁都係講緊呢樣嘢，而係甚至乎舞台劇都會有好多類似咁嘅題材出到嚟，只不過係究竟有冇人肯將呢一樣咁非主流嘅題目去帶出嚟？呢樣嘢其實纏繞咗我都一兩年嘅。到我諗得到嘅時候，係有一個好小嘅啟，對外間嚟講可能是一個好小嘅啟發，但對我嚟一個係好大嘅啟發，就係我拍叔叔嘅時候，如果觀眾有睇叔叔嘅時候，其實套戲係好平淡，淡如水。咁同導演傾嘅時候，佢都係呢一個理念去做。咁我都盡力去 keep 住呢個演嘅理念去做。咁我好記得有一場嘅時候，就係講緊我喺個教會裏面咧唱緊聖詩嘅時候，但係忍唔住咧就想喊，即係好悲傷。咁我已經知道嗰樣嘢要好耐年嘅收到落去裏面去做。咁當試完第一個嘅時候咧，排啦到 take 第一個嘅時候咧，就導演話好。但是他跟我讲的说话我想再失途一点。那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我已经很失途了。我见到但是我担心到时去到个电影银幕大的时候呢，你那个反应放大了的时候呢就会大。所以我们拍多一个是再失途一点，再内敛一点的。那我说好好。咁咪試咗，咁佢卒之都用咗後面嗰個 take 好失途。咁咪到我有一日喺，其實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喺釜山，咁原來嗰個劇院個銀幕都唔係太大嘅，咁但我都已經同講啊係喎，真係喎，放大咗嘅時候真係會嗰一個反應係會大咗嘅，咁好輕輕咁大過咗呢樣嘢。咁到翻到嚟香港嘅時候，當我做一啲分享場嘅時候咧，去到某一個戲院嘅時候，嗰、那個銀幕係特別大。咁我再睇嘅時候，嗰一幕我專登留意嗰、那個，哦，我 click 咗，嗰、那個係稍然有少少大咗嘅嗰個反應。我自己睇翻嘅時候，啊，嗰刻我就 click 到啦。到我喺台分享嘅時候，我講一番説話，就係話將呢件事講咗出嚟。但是原來正正就是我們講的 LGBT 這個命題，就是當這個題目如果沒有人留意的時候呢，它可能很小，但是如果將那樣東西你放得大的時候，而你刻意再特意放大的時候呢，如我們這個有心將這樣東西給其他人知道的時候呢，是應該要將它很清晰地話給同一個社會的人知道究竟是什麼。即是如果你不留意，你不刻意的时候，个问题咪就是小咯。是吧，等于个电影的时候你没有留意的时候，可能好小的问题都可以放到好大咯。但当你有留意的时候，你有去做好适当要做的事的时候，大家就会注意到的。用一个适当的方法去将它投射出来咯。 嗱，頭先你話啦，其實 Ray 咧直情係未睇崔斯就已經揾你做呢一個同志角色啦。咁所以咧，接二連三有導演都揾你做呢個 LGBT 角色啦。我唔知道佢哋喺你身上面睇到啲咩特質啦。咁而作為一個直人嘅演員， 其實你驚唔驚？嗱，即係當然非常之成功啦，演繹咗兩個 LGBT 角色啦。但係會唔會另一方面係會覺得啊，會唔會咁樣被定型咧？甚至我知道你攞完獎之後咧，其實開始甚至喺圈中都有啲人傳啊，其實 Ben 係咪亂嘅？你面對呢啲性向傳言嘅時候咧，咩心態？同埋你哋用啲咩方法嚟到應付咧？ 呢個傳聞即係唔怪得曬其他人嘅，怪自己啦。即、就、係、是、我。當我第一次講的時候，我要多謝另一半，咁係即係另一半對其他人引起我嘅女朋友嘅性別嘅猜疑就唔係咁好啦。所以當我第二次講的時候，我已經好清晰咁講，我要多謝我女朋友咁樣咯。咁係多嘅，咁我亦都唔會怪嘅，即係始終佢哋唔認識我啊嘛，係嘛？咁佢只不過係透過一個我嘅電影作品嘅角色去認識我嘅時候。好容易就去主觀投射咗呢個形象出嚟。咁至於你話擔唔擔心佢定型咁，我作為演員，我開心都嚟唔切，做咩要擔心？因為我做到一啲角色係令到人哋信我係一個咁嘅人，而我演繹緊嘅角色，我就係一個角色，亦都係等於而家我行出街都仲有好多人嘅喂。你唔係外賣仔，咁當我好，我只係笑一笑。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同理心。你調翻轉頭嘅時候，你切身主地去代佢諗嘅時候，就係、是、我頭先講嘅咯。佢哋只不過接觸我係透過我嘅演出嚟接觸，咁呢啲投射係好難避免嘅。咁當我有更加多嘅唔同嘅面俾佢睇到嘅時候，佢哋慢慢可以淡忘咗呢一樣嘢。咁唔怕嘅，咁就算我做完叔叔，再有好多人揾我做嘅角色都有唔同噶，係嘛？譬如做一啲，我又唔知透唔透露得，總之係做一個，譬如做警察啦，好斯文又有嘅，做好貼地嘅，做某啲。爸爸級即係冇乜文化嘅爸爸級啊，咁又有，咁做賊嘅亦都有，係嘛？咁陸陸續續會有見到噶啦，咁我完全都唔擔心，因為我正正就要話俾人聽，我係一個演角色嘅演員咯。 當黑色變了樣，不喜歡他的色相，想改變方向。灰色太异常，哪个会懂欣赏？被放逐外墙，如若我变不同了，你可以不可以不取笑？而就算你不同。想你知 It's me My name is Tracy Call me Tracy Would you take a look at me This girl is Tracy Her name is Tracy Won't you walk away from me纯白是极有人谁调乱着身份被世界埋藏也想安心，不需强忍，身心解禁。如若我变不同了，你可以不可以永不取笑？而就算。It's me, it's me. 电影《翠丝》里面嘅电影主题作品啊，唱咗嘅咧系陈雷嘅。咁今日咧出现喺自己人里面嘅受访嘅嘉宾咧，咁就系阿 Ben 哥啦，咁就系袁富华啦。佢分别系过往嗰两年咧演活咗两个 LGBT 嘅角色啦，分别就系翠丝同埋叔叔啦。咁今日咧佢会以呢个粉红大使嘅身份咧同我哋倾下偈嘅。 天气方面，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昨日天晴干燥，日间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料今日华南仍然普遍晴朗。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本周初另一个热带气旋有机会在南海中至北部形成，但其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同期相关的大雨和雷暴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该区风势颇大。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同时强烈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风势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什么自残什么自行，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咁今晚咧，自己人嘅嘉宾咧就系、是、今年拼多嘅粉红大使袁富华阿 Ben 啦。咁其实咧，我成日都想讲咧，我见到阿 Ben 哥嘅时候咧，我就会同佢讲，我真系细细个咧就睇你做戏噶啦。因为咧，我好即系仲记得我读紧书嘅时候咧，已经开始睇佢做舞台剧嘅。咁、一直以嚟咧，都会见到佢演活咗唔同嘅角色咧，都系一啲比较可能同翠丝或者同叔叔里边嗰个形象咧，完全系两回事嚟噶。系啦，咁所以咧，直至咧佢喺电影上边咧，即系会做呢两个角色嘅时候咧，的而且确系好大嘅惊喜啊！ 系啊，所以咧，即系睇到阿 Ben 哥咧，即系一位咁资深嘅演员啦，即系大家都知道佢其实唔系一位同志嚟嘅，一位直男，但系佢 好紧要嘅， 佢都好紧要，但系佢可以同时演活中啊 Darling 哥同埋即系叔叔里边嘅阿海，哇，真系好犀利！我知道我哋而家咧苦恼紧咧，我哋个标题点样写，因为我哋每个礼拜咧都要喺即系社交媒体啦作翻一即系写翻。一段文咧就讲翻我哋今集嗰个内容啊，呢、這个标题应该点样写好咧？即系点样可以好精准咁样即系形容到阿 Ben 哥咧？ 因为佢的而且确咧系一位非常出色嘅演员咧，咁所以我哋咧谂咗好耐个题目都未谂到， 可以帮帮手啊！大家 或者听众们可以 喺我哋 Facebook 留翻言，要出猫啦我哋。 咁好啦，咁啊，继续咧翻嚟啦，咁我哋就继续听一听咧，究竟咧阿 Bangor 啦、袁富华啦，咁啊讲下究竟点去演活到咧阿翠丝里边嘅 Darling 哥同埋叔叔里边嘅海啊！ 我想同你做呢個電台訪問嘅時候咧，都話俾我知，其實你身邊咧唔少同志朋友。 係， 咁其實喺呢個劇場裏面咧，即係好多同志中人咧都係不爭嘅事實啦。咁所以我覺得你譬如演叔叔咧，你可以好容易喺你身邊嘅朋友啊、同事身上面咧，可以攞到啲 reference。咁但係翠絲會唔會對於你嚟講係較高難度咧？因為始終去認識一個即係跨性別嘅人士咧，喺香港嘅 case 其實唔多嚇。是咪比較困難去揣摩呢個角色？ 初頭我有憂慮嘅，其實就係呢個原因咯。因為我身邊認識嘅人，係冇啊，係唔會有跨性別嘅人士。咁所以我都直接同阿舒怡老師講咗，佢原來可以有好多原來參與佢哋嗰個資料搜集，其實係有一班跨性別嘅朋友喺度。咁我咪同佢哋傾偈，多啲傾偈，多啲理解佢哋嘅內心諗緊啲乜嘢。即其實我了解個角色，我自己一半嘅做法都唔會係喺外在行先嘅，我係通常都會係理解到佢嘅內心。咁呢個就多啲同佢哋傾偈，多啲同佢哋相處，而係攞草可以攞到佢哋嘅特質、佢哋嘅諗法、佢哋點樣嘅待人接物，多過我會去模仿佢哋嘅動作。反而呢個先至係一個出發點嘅一個源頭，而再用呢一個諗法去創造一個外在嘅形象。嘅肢體語言，呢、這個就係屬於呢個角色嘅嚇，所以係有陣時係呢度攞一啲，嗰度攞一啲。至於我好多朋友，係我好多朋友都係同性戀朋友嚟，無論男又有，女又有。咁就係透過同佢哋日常工作裏面相處嘅時候咧，去揣摩佢哋嘅待人處事啊，佢哋嘅諗法啊，去做一個基礎咯，咁所以我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其實係幾中意同佢哋相處，因為佢哋嘅同理心係好好，而我嘅睇法覺得點解會係咁樣，係因為佢好想去理解人哋，正正就係佢哋好想人哋理解佢，呢個係相對。呢个是我到目前为止，你问我的话，呢个是我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结论。嗱，我唔排除我往后会变，或者我再有多啲嘅唔同嘅睇法都唔定。但系去到目前为止，呢个是对我最 appreciate 佢哋嘅一个结论，就系佢哋嘅同理心系非常之好。 嗯， 吓，因为佢想。人哋理解佢。 嗯，咁參演完翠絲同埋叔叔之後咧，有冇一樣嘢係特別改觀咗你一直對於 LGBT 社群嘅一種睇法咧？即係以前啊，唔知道原來係咁嘅。做完之後，經過即係咁深化嘅 research 之後，哦，原來呢樣嘢我以前係忽視咗。 如果你問到我呢樣嘢，我就冇乜特別去改觀。只能夠就係將現有嘅對佢嘅睇法咧，就係我頭先講嗰啲同理心，我揾到個原因嚇，揾到個原因。以前我會覺得佢哋會中意嘅咧，佢就會好中意。咁其實就係佢好想同人做朋友，覺得啱嘅時候，佢就會同佢做朋友咯。佢因為佢好想，佢亦都。覺得有一個相對的回饋，所以有陣時某程度上咧，我會覺得如果你唔理解佢哋嘅時候，你就會覺得難相處嘅。即係呢個係嗰陣時嘅一個結論。但慢慢當我揾得翻嘅時候咧，就係、是、啊，其實佢係想你多啲理解佢，因為佢好想 同你做朋友，亦都好想理解你，亦都好想照顾你。调翻转头，你亦都需要。但系当你回归唔到呢样嘢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佢好似好难相处咁样。 嗯， 系嘛？但系点解唔可以调翻转头？如果你同佢相处嘅时候，佢唔可以帮到你，或者唔可以令到你好舒服嘅话，你都好难相处噶。是嘛？就算你是一个直人都好啊，你同你嘅爱侣或者同你嘅朋友，你都系需要大家互相有一个同理心，是嘛？最简单具体例子，你我同阿 Brian 做朋友，我明知道佢唔忠诚某啲嘢嘅时候，你都唔去做一啲嘢去令到佢舒服，或者啊，我哋今日都唔好食呢啲阿 Brian 唔食嘅咁样。咁呢个系咪令到人哋好舒服嘅嘢？但系如果你冇做呢样嘢嘅时候，你咪觉得佢面黑嘅时候，你又觉得佢好难相处。咁但系你冇理解到佢啊嘛，佢系完全唔中意食呢样嘢噶嘛。等于我同我女朋友嘅时候，我自己衰嘅时候都系一样嘢啫嘛。就系原来我好后期先知佢中意饮威士忌嘅，嗰次真系断到好正。我系冇理解到佢，系同佢一齐去台湾，佢不断去搵啲 whisky bar 去饮酒。我话你做咩咁热心去搵啲 whisky bar 啫？跟住佢回咗一句说话。我好中意飲威士忌嘅，你唔知嘅咩？但係嗰陣時已經相處咗廿幾三十年嘅啦。 嗯，係咪飛咗嚟咧？因為嗰次 冇，梗係冇啦。呢個我 相處咗廿幾三十年，你都唔知道飛你啦。我係佢就 呢個係一個好大係咪？你如果你問我有啲乜嘢改觀，我反而我唔用改觀咯，而喺我係用一個對於 LGBT 人士，甚至係身邊嘅朋友。我都會有一個多啲嘅同理心去理解，大家相處係互相遷就，佢有佢唔中意嘅嘢，自己亦都有自己唔中意嘅嘢。點解佢哋要努力遷就你，而你係可以大無私約唔去遷就佢咧？係咪啊？同我哋都係活在同一個天空底下嘅，係咪大家都需要一個互相理解嘅空間咧？ 嗱，頭先我講啊，即係譬如話 LGBT 嘅題材電影都係冷門啦，咁而叔叔就更加係冷門之中嘅冷門，因為真係講老年同志，咁而大家都知道啦，老年同志其實基本上喺即係社會裏面係一個即係幾乎近乎係隱形嘅一個階層嚟嘅 ，OK， 咁但係即係譬如話當譬如阿 Ray 啦，就算佢導呢套電影，佢都要做一啲好多 research 先了解到佢哋嘅真實嘅生活面貌嘅，咁你演完呢、這個角色之後咧，你覺得香港嘅老年同志咧，佢哋面對最大嘅一個困境係咩咧？ 最大嘅困境係個年紀咯。 嗯， 年紀就影響咗佢嘅成長經歷，即係佢接收嘅多啲。年長咧，亦都影響咗佢自己，因為影響咗佢現有嘅嘢，所有嘅嘢，無論得與失，佢都有喺度。佢年長令到佢嘅回憶多咗咯，即係其實呢個年長係影響咗好多嘢。點解我咁 specific 講到頭先嗰幾樣嘢？其實佢哋要寫嘅嘢更加多。如果佢要喺我就以叔叔呢個為題材，即係為命題，就係話佢哋有兒有女，甚至乎有埋第三代，佢。滿載咗咁多回憶，滿載咗咁多佢建立一手建立出嚟嘅自己嘅家園。當佢要如果要做自己嘅時候，佢呢啲所有嘢係要捨棄嘅噃，係嘛？等於當我哋去做訪問，甚至乎我睇一個被訪者阿五梅， 嗯， 佢話佢個年紀。要令到佢，因為佢獨身，佢要想分配一啲公屋，咁人哋嚟官即係做家訪，咁佢要將佢好心愛嘅 Hello Kitty 即係公仔，我唔好講名，佢嘅公仔抌曬，因為驚人哋懷疑佢唔批佢。呢啲正正咪就係我頭先講佢年紀，佢累積咗落嚟佢自己所有嘅，呢、這個都可以係具體嘅嘢。而係最難嘅就係乜嘢？ 你要忘掉你的回憶，你的回憶當你冇咗係好恐怖的，係嘛？如果大家都會有睇某一啲最經典嘅我唔係同埋講過 Harry Potter 嚇、即係教授，佢話我太多回憶，所以我將啲回憶抽出嚟擺喺度，隨時可以睇得翻嗰個魔法藥。哇！如果係咁就好咯，係嘛？即係但係人點可以一個普通人點可以咧？你有好多係你自己的回憶嚟噶嘛？相對年長同志最難面對嘅就係呢一樣嘢，佢點樣可以將佢嘅成長行過嚟咁多路，所有嘅無論痛苦又好、歡樂又好、矛盾又好、掙扎又好嘅回憶放棄咧，係嘛？我都唔講具體嘅嘢啦，即係家庭啊，有老婆仔女啊嗰啲咁樣，正正叔叔就係嗰個 drama 嗰個衝突，戲劇衝突就喺呢度喺內心裏面好強，就係、是、太保哥做阿柏嗰個角色，佢點樣捨棄呢個家庭？阿海做嗰個角色，我點樣面對個仔啊？我點樣同佢交代啊？呢啲正正就係佢哋兩個年紀，令到佢哋儲翻嚟嘅一啲負擔。 嗯， 因為如果年青人佢自己佢好清楚自己嘅取向嘅時候，佢要出櫃，佢要做翻自己忠於自己要做嘅嘢。我認為佢哋要捨棄嘅嘢唔太多。我都好鼓勵佢哋去做，你要去重新揾翻你自己一條路，你捨棄咗嘅嘢。咁但係年長同志嗰個經歷嗰啲矛盾位，其實可能都係一啲佢哋嘅回憶嚟嘅，即係佢點樣去點樣。我嗰陣時諗到有一個情景好好嘅，就係、是、佢點樣承受住好大嘅痛苦掙扎，嚟到將自己 cover 得好好，呢、這個其實係佢哋可以值得自豪嘅一樣一個堅忍力嚟㗎，係、嘛？佢要捨棄喎，調翻轉頭講，我唔需要再咁樣苟且偷生啦，咁樣，咁可能佢已經捨棄咗呢份堅忍呢份力量。 嗱，啱電影院先開翻啊！咁但係若果你作為演員，你個期望就係啲人睇完翠絲同埋睇完呢個叔叔啦，每一個觀眾只係帶一樣嘢離場，你希望佢哋帶住啲乜嘢離開個電影院？ 其實我頭先講咗好多啦，同理心，即係喺社會裏面係有唔同嘅群體，最基本已經分咗男女啦，係嘛？再分慢慢再分細啲，唔同年紀啦。再分得細啲嘅時候，唔同階層啦，係嘛？咁再其實你可以一路一路分落去嘅時候，你已經分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好細嘅群組。咁但係我哋都係活喺同一天空下，大家係咪可以喺唔同嘅群組裏面可以多啲同理心呢？點解一定要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呢？係嘛？大家都係人活喺同一個社區，再擴大啲係同一個屋檐下，再擴大啲同一天空下，係嘛？當而家世界上人與人嘅距離靠呢個科技係可以拉得咁近嘅時候，點解反而我哋人與人之間嘅距離仲會這麼近又那麼遠嘅咧？希望可以觀眾係透過未必一定係叔叔翠絲嘅，好多唔同嘅電影其實都係講緊呢一個同理心或者係人與人相處之間嘅問題，係嘛？希望係啦，希望佢能夠可以帶一樣嘢走嘅，就係、是、問一下我嘅同理心去咗邊度咧？ 仲有一條問題啊！ 嗯， 多謝你成為呢個粉紅大使嚇，同埋啊，即係特登咁悉心打扮，穿件咁靚嘅粉紅色衫。點解咁多直男係咁害怕著粉紅色衫咧？ According to you， 係咩？唔係啊！我又唔驚著粉紅色衫啊！係真係好多嘅咩？呢、這個都係我嘅問題嚟嘅。 因為你一個直嘅 cam 精咯。 唔係嘅，即係我個人係會貪靚，但我貪靚就係因為我要做嘢嘅時候，我要做到一絲不苟，去做得最好嘅出嚟。咁平時我都，如果你有我社交網頁的平台，你都會睇到嘅。我出去平時都好難達達，我都俾經理人成日鬧，喂，你唔好咁樣啦，係嘛？你盡量都咩咁？咁呢個就係自己做運動有做運動個樣，平時好 relax 又好 relax 個樣，去見人有唔同嘅一個樣，咁咪幾好，多啲層面。咁你有陣時，咁我都承認我係知整嘅。我承認呢啲衫係我自己揀嘅，我係幾知整嘅，但係唔靚靚啊，係嘛，幾好啊！ 微風吹着浮雨，絲漫漫飄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着世街充满诗意，微风伴着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着世界多么美丽。轻轻低语，诉说无尽秘密，让我们共寻觅。 我相信在我广播生涯里面呢，做了三十几年，我都是第一次播青山的。咁所以我觉得呢都係因为拜叔叔所赐啦。大家有睇叔叔嘅话呢，其实呢首歌呢播咗两次，出现咗两次嘅，仲要係青山嘅原装正版，就係、是、微风细雨。 好有意境嘅真係。 係啦，我都唔係嗰个年代嘅、 哦。 虽然我都係夠、哦、我都已经係一个叔叔㗎。 所以我就諗緊劇中嗰两位叔叔其实係咪嗰个年代就听緊青山嘅歌呢？ 哦，好係啊，一定係啦。是啊，所以今时今日就算 Coco 话自己听 RuPaul 大呢都系好老饼㗎啦。点解我要听呢个 RuPaul 呢？因为最近呢有一个几有趣嘅访问呢，就是 RuPaul 做嘅。 嗯。 咁佢讲返啲咸丰年代嘅一啲即系历史啦，我都几有意义嘅。那个访问呢其实就原来呢个访问员呢就做咗啲功课。咁佢唔知点解无啦啦可以抄到呢，就是 RuPaul 嘅曾曾曾祖父母。 曾曾曾祖父母。 佢哋嘅结婚证书。 咁耐。即 嗱，好勁啊！首先，我真係唔知佢點揾啦，又或者可能係啲 public domain 啊，你可以去 library 啊，唔知點樣抄啦。總之抄到，原來咧佢嘅曾曾曾父母咧，就係喺1870年咧結婚嘅。 嗯， 1870年係一個咩日子咧？就係啊，啱啱美國嘅內戰南北戰爭咧結束之後嘅五年。 OK， 就結婚。 哦， 咁點解咁重要咧？咁原來好重要咧，就係因為其實原來咧，因為 RuPaul 本身係黑人啦，咁佢係曾曾曾父母咁都係黑人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喺即係南北戰爭啊、美國內戰之前咧，仲係有黑奴制度噶嘛，咁所以當其時嘅黑奴咧、黑人咧、African American 咧，其實係唔准結婚嘅，你知唔知噶？ 嚇、啊， 就好似我哋今時今日同志咁樣啦，係唔准結婚嘅，佢哋冇權結婚，哦、因為當其時你好講咧，佢哋就係白人嘅 property 啊。嘅財物嚟嘅，所以原來佢哋係唔可以結婚嘅。喺到南北戰爭結束咗之後咧，然後先至可以陸續咧係可以爭取到結婚嘅權利嘅。咁而原來 RuPaul 嘅曾曾曾父母咧， 就是第一批，差不多是第一批是可以结婚的黑奴。 哇！ 咁而 RuPaul 咧，就系、是、喺美国通过同志婚之后嘅两年之后，就同而家自己嘅老公啦，直接婚嘅。咁所以即系话咧，哇！原来系有 DNA 噶，即系话无论佢系曾父母，以及系佢，都系站在喺呢个争取婚权嘅最前线噶。 犀利， 系咪好劲啊？ 劲啊！ 头先听到呢一单，即系呢个新闻咧，即系话发觉原来。即係而家好難想象嘅嘢，當年係存在。即係我都好希望咧，其實即係我即係我哋第時嘅曾孫咧，聽到我哋原來當年咧，我哋同志係冇得結婚，佢哋都會覺得好驚訝。 係啦，同埋希望我哋嘅曾孫咧，都會覺得我哋係站喺呢個時代嘅最前線咯。唔好當我哋老土咯，我哋曾經都係先鋒嚟， 我哋都好時髦嘅。 同埋曾經喺呢個嘅廣播界上面咧，有一個就主導嘅同志節目㗎。 係啦，咁所以阿 RuPaul 咧就話得知道呢個歷史之後咧，佢都好開心啦。亦都證明到咧，就係話其實原來喺爭取權利方面咧，你唔可以好 passive 啊，好被動咁樣坐喺度咧，等待人哋施予俾你咯。 冇錯， 係不斷要去爭取啦，同埋不斷都係要因為時代唔一定向前嘅，有機會可以打到褪啦。而家你坐享嘅權利咧，隨時有機會被剝奪啦。 係啊， 咁所以我哋嘅戰爭係要繼續把持落去，我哋唔可以氣餒嘅嚇。無論今時今日我哋嘅環境局勢係如何都。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因应接连有泰裔人士感染新型肺炎，政府联同慈善机构在九龙城向泰裔人士派发检测样本樽，呼吁他们积极接受检测。有对到场取樽的泰裔人士表示，担心疫情所以会接受检测。另外，政府连续两晚到酒吧区派样本樽。流动车去到尖沙咀诺士佛台，有酒吧负责人表示，为了保障员工和客人的安全，会劝喻所有员工接受检测。有客人就说不知道可以拎样本樽，也都认为无需要接受检测。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当局计划在未来几个月推售大约4700个绿置居单位和39个租置屋邨的回收单位。而刚刚结束申请的出售居屋单位2020提供大约7000个单位，当中四成将会预留给绿表人士。陈凡在网志回应外界建议重新推出租置计划，包括给现有39个租置屋邨以外的公屋租户可以购买现居单位。陈凡说，如果大规模重推租置计划，公屋供应轻质会逐渐减少，重质会短时间之内急剧萎缩，令到公屋申请者轮候时间越来越长。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公开表态支持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他呼吁关注环保问题的美国选民在下个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发声。17岁的通贝里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说，他从来不参与政党政治，但是即将举行的美国大选超越一切。他说，从气候角度来看，远远还未足够，需组织起来给所有人投票给拜登。通贝里去年获《时代》杂志选为风云人物，他去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批评世界领袖未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英国和欧盟结束在伦敦的新一轮未来关系谈判。英方表示，尽管双方在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仍然致力于达成英欧贸易协议。双方下星期将会在布鲁塞尔继续谈判。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约翰逊表示，英国将探索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的各种途径，未来几日需要密集谈判，弥合重大分歧，特别是在渔业和公平竞争领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风势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琼，我哋成日都讲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但系今次疫情实在好严重，我哋已经唔可以净系见到自己嘅屋企。正如好似李荣浩呢一首《同根》咁讲，全世界大家都系一家人，一家人一齐对抗疫症。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ining News。 恐同怪真系无处不在。日本东京都竹南区议会议员白石正辉日前在议会上对同志族群做出歧视性发言。白石指，如果法律保护男同志同女同志，就会令到竹南区灭亡。上述的发言引起舆论批评，但是白石拒绝道歉。日本媒体报道，现年78岁的白石正辉隶属自民党，在东京都竹南区议会担任厚生委员长。他之前在议会质询的时候说，女同志又好男同志又好，如果法律保护他们，竹南区就会灭亡。对于白石的歧视性发言，竹南区议会议长陆斌霄和区议会自民党团都分别对白石严厉警告。但是白石表示他没有歧视 LGBT 族群，也没有干涉别人怎样生活，但是他就反对法律承认同性婚姻。白石的歧视性发言和拒绝道歉的态度引发外界的网络上面强烈的抨击。有竹南区民众就说，对身为竹南区的居民感到羞耻，这种落后时代的发言。还有网友留言说，听这种78岁无聊人的意见才会令到竹南区灭亡。而拒绝道歉一度登上 Twitter 的日本热门关键字，亦都有 LGBT 族群发起 Hashtag 我们在这里的标签。同性伴侣大方上载恩爱照片，表示他们不管在哪里都好，都没有造成任何地方的灭亡。啱啱提到政界有恐同怪，而在足球场上亦都有恐同怪。美国足球联赛 USL 在上个礼拜一场凤凰城展翅作客对圣地牙哥忠诚的比赛当中，客队的一名球员祖利亚费林明斯在比赛期间向对手一位同性恋的球员高连马田发表恐同言论，当时令到后者需要即时离场之外，比赛亦即时终止。虽然当时费林明斯表示自己没有制造恐同言论，不过 USL 仍然判处他禁赛六场，另外需要进行罚款。由前美国队长当路云带领的圣地牙哥忠诚队内有一名的球员叫做高连马田，他曾经在2018年6月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亦都是美国男子足球当中唯一一位宣布同性恋的球员。不过在上个礼拜主场迎战凤凰城展翅的时候，对手的球员费林明斯就在场上 变，辱骂马田，令到马田需要在他人陪同之下退场。而后来领队当路云就表示，即使球队当时是以3-1领先，但是仍然认为恐同言论不应该出现在球场上，因此决定拉大队走人。事发之后，费林明斯在 Twitter 上透露自己没有对马田讲出任何恐同的言论，不过 USL 近日发声明指出，经过查证之后决定以说出侮辱性言语为理由判费林明斯停赛六场。呢一节嘅《Gaining News》报道完毕， 唔该晒 Tanner 啊。嗱，讲开呢一个恐同怪啦， 嗯、 我哋改嘅恐同怪。嗱，有阵时面对一啲恐同嘅言论咧，我哋梗系唔会哑忍啦，系咪先吓？咁、但系有阵时我发觉，咦，原来咧，去到我咁老皮老骨咧，原来有阵时咧要被逼咧，真系咕一声吞落肚。我想翻一个咧，我最近嘅经验，我想即系问下大家应该点样去处理面对一啲咁样嘅。 恐同 怪， 我都唔知系咪称之为恐同怪。咁就前嗰排中秋啦，咁啊翻屋企食饭啦 ，OK， 咁啊通常喺屋企人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就无啦多咗个细侄女，因为个细侄女就好惨，因为佢系姑父。孤零零咁样喺屋企，因为佢啲屋企人咧就喺疫情之初咧就翻晒内地嘅， 系 咁但系即系等疫情退却，然后先落嚟啦。如果唔系翻落嚟嘅时候咧，突然间就又要 quarantine 14日啊咁样，咁所以就延迟咗啦。以至到我细侄女咧好惨啦，一个人咧喺香港过中秋，咁不如叫埋你一齐食饭啦，开心啲啦咁样，咁冇嘢啦系咪？咁但系呢个细侄女咧。啊，就年青可爱咁样啦，咁无啦啦喺言谈之中咧，佢哋喺度睇个电视啦，咁我有我啲外甥女咁样啦，咁佢哋喺度吹水啦，唔理啦，我喺度食紧我嘅沙田柚啊、月饼啊咁样咁样啦，咁我答唔到嘴噶嘛，佢哋啲话题，咁但系佢哋讲开就系、其实你中意咩噶，边一只男仔噶咁样，咁于是喺度 call 晒啲例子咁样啦，咁啊 call 啲明星啊歌手咁样啦，呢、這个得唔得？唔得，嗰个咧得唔得？彭于晏咧，基佬嚟嘅，唔中意。嗱佢讲咋，我唔系话彭于晏系基啊咁佢啊 ，according to 我细侄女，佢觉得佢系基啊，咁就好啦啦无啦，我自己屋企嘅环境里面听到好大声基佬咁， 点样啊？ 咁我就连我喺屋里面嘅沙田友咧，都突然间啃亲咁滞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嗰刻我突然间谂下啊，我应该以一个长辈嘅身份，我应唔应该出声，定系喺嗰刻我要咕一声？吞落肚咧，就吞紧呢个沙田油一样。 咁啊，睇下你中唔中意呢位细侄女啦。如果你唔中意， 平时都冰雪聪明，几可爱嘅。 嗱，如果佢乖巧嘅，咁啊应该 就挂下佢一巴咁啊算啦。 系啦，梗系啦， 唔好升两巴啦，升一巴就算啦。 梗系啦，早啲点醒佢啊嘛。 嗱，嗰刻咧我好挣扎嘅，因为我挣扎就系、是、咁，我当然唔系话即系嬲到咧，即系平时嗰啲咁啊恐同怪，我梗系要出声同佢理论过啦，系咪啊？唔会哑忍啦。咁但系我觉得啊，佢呢啲可能系无心之失嚟嘅啫。咁但系嗰刻咧，我内心咧就交战咗好耐，即系魔鬼啊、天使咁喺度咧就会对话啦。哇，嗰个对话就系唔系，你真系唔可以忍噶、因为我觉得嗰刻我令我唔舒服嘅地方就系、是，如果系啲老人家咧，我反而会容易忍啲嘅。因为我觉得，都明都闻失惯吓，咁、算啦吓。咁、但系我觉得一个后生女，你有啲咁样嘅思维嘅时候，咁我系咪应该要出声咧？ 系啦，因为对于新世代，其实我哋应该系即系个，因为我哋对佢哋嘅期望应该系要高啲嘅，即系佢哋接触嘅嘢已经比就算系我哋嘅年代啊，已经系多啲啦。我哋当年啊，甚至乎唔好讲话恐同啊或者乜嘢，我哋自己都未必够胆接受自己啦。但系而家嘅新世代，我问过好多新世代，其实就算系新世代嘅同志，而家都好少遇到即系恐同嘅情况噶咯。咁但系点解即系作为一个即系新世代嘅后生女，点解啊佢会讲出？可以好似你讲，其实佢真系无心之失嘅，即系佢基佬啫。咁但系又嗱， 即系因为冇个死字系嘛？ 系啦，嗱， 唔系唔同嘅。以一个女仔嘅角度去睇咧，可能其实咧，你哋两个都未必谂多咗啦。可能只不过佢觉得主观条件嘅影射底下，觉得。佢系基嘅，我唔中意，因为我都中意唔到。 系啦，即系唔关佢事。 同埋我觉得即系再 positive 啲咁样谂咧，其实可能对佢嚟讲，基佬呢个字其实冇一个负面嘅意思喺里边嘅。只不过好似阿 Tanner 所讲，可能系我哋当年即系附带一个死字，咁就会觉将呢个字系啦谂多咗啦。可能对佢嚟讲，我基佬咪基佬咯，咪一个中意男人嘅男人咯。 因为我觉得要修正嘅，因为我会从来都会觉得，即系嗰样嘢对于听嗰人嚟 講係咪受傷害呢，唔係在於講嗰個人嘅，唔係以講嗰人去判斷嘅，而係聽嗰人覺得舒唔舒服嘅。你明我講咩？ 嗯， 咁然後跟住你話，即係好似等於外國咪成日都講話，講一啲嘢咧，好懦啊，好唔有型啊，蘇基咁樣嘅，咁佢哋會覺得係啊，我講蘇基，我唔係其實嚇侮辱緊基人嘅喎。喂，但係你將嗰啲你睇唔起嘅嘢形容為基嘅時候，用人哋嘅身份嚟到形容嗰樣嘢嘅時候，即係等於兩樣嘢係等同啦。咁、 嗯、 所以我成日都覺得 judge 嘅話咧，就其實你唔係問自己你嘅出發點係咪到底會造成傷害， 嗯、 而係話聽到喺人哋耳裡面。嗰样嘢会唔会构成伤害咧？咁所以嗰样嘢唔应该系你决定噶嘛？ 所以呢一样嘢就系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嗰、那个。 系啦，咁、 那個、 我觉得系咁样多啲。我翻个挣扎咧，我唔系嬲佢，因为即系，小朋友吓，又细侄女，而系我觉得嗰一刻我最挣扎嘅时候，我应唔应该讲？ 唔系，等阵先，我想问， 同埋应该点样讲？ 我想问你，你对佢come out咗未噶？我想问。 嗱，我就冇正式嘅，咁但系、哦、喂，大佬啊，已经系做紧每个礼拜嘅自己人节目，已经扬到咁啦。咁但系当然啦，后生细女可能佢真系唔听噶嘛，系咪先？咁但系我觉得，无论嗰个知唔知同埋听唔听，而系我作为一个长辈，我应唔应该出声咯？呢、样嘢多啲，咁我就纠缠咗好耐，最后我都系冇出声嘅。 唔紧要，你仲有机会见到佢嘅。 但系我又同自己讲，如果有第二次机会咧，佢都系咁样嘅话咧，我就应该要出声，未必要闹佢，而系真系要同佢系咯讲。咁其实唔系几好咯。 我觉得其实既然佢都真系讲者无心嘅话咧，都真系应该即系循循善诱佢，即系带佢翻翻去正轨啊！即系系啊，啱啊！即系等佢知道，喂，其实即系。你就算如果你是冇心，即系基将基佬呢个字去负面化嘅话，你都应该要留意翻。喂，其实有啲人即系好罩忌呢个字嘅、 哦。可唔可以用埋朋辈影响啊？即系呢个细侄女可能就无心之失啦。咁但系可能阿 Brian 又即系佢细侄女有其他更嘅细侄女嘅嘛？屋企里边 系 咁就由佢哋出发。喂，如果你下次听到佢咁讲嘅时候咧，你哋梗系纠正佢咁、哦、样。 系啦，同埋我觉得就系我勾咗咁多年嘅时候咧，我真系从未遇过咧喺屋企里面咧有个人咁大声度讲基佬啊嘛，你明唔明啊？如果我觉得，我要管一声吞咗佢啊嘛，咁到最后我都系冇讲到嘅，我真系觉得算啦吓、嗯啊，即系过时过节咁样，到下一次先啦。同埋讲嘅时候都唔应该用一只闹嘅方法嚟到去闹佢嘅。咁但系咧，我要去啃住，令到自己唔去讲咧，同埋回应咧，咁啊。都幾辛苦噶、 嗯 啊，你知道我嘅性格噶啦。咁於是乎咧，其實嗰晚我係不斷喺度食緊甜品啊、沙田油啊，我係食到滯咁滯咯。要塞住死跑，唔好講，唔好講，唔好講，吞咗佢，吞咗佢咁樣，結果吞咗好多沙田油。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Well,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To the people at home or in the crowd. It keeps coming up anyhow. Don't be coy, avoid or make void the topic. Love.咁咧，兩個禮拜前咧，喺呢一個節目嗰度啦，我有同大家分享一個 sex 嘅東西啦，就係話有一個男人咧，因為生理嘅問題啦，就要將佢嘅陰莖咧移植去佢個手臂嗰度。嗱，咁所以咧，即係。陰莖呢一樣嘢咧，對於男性嚟講咧，真係要好小心咁處理。如果唔係咧，就好似佢嗰個 case 咁樣咧，就要將佢嗰個生殖器移植喺佢個手嗰度啦。咁講起呢、這、一個即係要小心呵護即係生殖器嘅一樣嘢咧，近日咧有一單新聞嗱。我唔知道各位聽眾啦，即係有冇一啲任何比較特別啲嘅性癖好，但如果有嘅話咧，就要小心聽住啦、 嗯， 因為最近咧就有一個中國設計並且係製造嘅高科技智慧精操帶，就發現咗有一個問題啦。首先，對於男性精操帶，你哋兩位有冇一啲嘅認知係咩？ 首先，我覺得你呢個 term 咧係好怪 的。乜嘢啊？ 精操帶首先就唔係好先進嘅。好啊，硬科嘅嘢嚟啦，如何无啦啦而家变咗高科技？ 所以你要听住我讲啦，嗱，精操带呢一样，男性嘅精操带咧就系即系， 仲要男性嘅精操带， 系啊，男性系，梗系有分男女咧，咁构造都唔同噶嘛，咁所以梗系唔同噶啦，咁佢呢个男性 即系点啊？一个系数字锁，一个系。 插住嗰啲锁啊， 攞锁匙开嗰啲， 系啦，即系呢个我哋英文啦，就叫做就系 cock cage 咁样啦，咁就其实佢系有个圈，就会扣住呢一个阴囊嗰个部分，咁跟住然之后咧就有一个盖咧就。 冚住佢， 冚住即系嗰、那个嗰条镜啦，咁样即系嗰个部分。 系咪即系似你踢波嗰啲护荫啊，类似 吓？明噶啦，你唔使咁详尽噶啦。我真系想知道有几高科技。 高科技嗰样嘢嗱，本身嗰啲精操带咧就系用一个就嗱，低科技嗰啲咧其实就会系有一个即系锁啦，咁有个锁匙咁样扣住嘅。咁、那個用意呢其實就係即係啊，如果有一啲角色扮演嘅時候呢，有一個叫做奴隸啦，有一個叫主人啦，咁主人呢就可以扣住嗰個奴隸嘅陰莖部分啦，就等佢唔可以做出任何嘅一啲即係性滿足嘅行為啦，即係譬如包括自慰呀，即係呢啲動作。 即係冇得用啦，簡單啲。 係啦，就係、是、一種情趣嚟嘅。咁有一啲即係鍾意扮演奴隸嘅角色嘅朋友啦，咁佢就好鍾意即係戴住呢個精操帶，就啊有一種被征服嘅感覺。咁所以 又或者被擁有嘅， 系啦，被擁有嘅感覺，系啦。咁而嗰個性興奮咧，就係、是、反而咧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而得嚟嘅。咁所以咧，低科技嗰啲咧就是、 個性興奮係來自我做唔到任何嘢，得問無所用， 係幾特別嘅呢一樣嘢。咁但係即係都有相當多嘅人數咧係中意呢一樣嘢。咁所以點解會有呢樣嘢出現？咁梗係人中意先有市場先至會有呢個 product 噶嘛。低科技嗰啲咧就是、用鎖鎖住。嗱，依呢個高科技咧就係、是、可以透過呢個遠端嘅程式，就用一個即係連線嘅方式咧，就可以遠端搖佢咁樣咧，去控制呢一個鎖嘅開關嘅。即係譬如話阿 A 係主人，阿 B 係嗰位奴隸啦。咁就算佢哋唔係身處喺同一個地方，譬如就算係一個喺美國，一個喺香港，咁香港嗰位主人咧都可以搖佢咁樣啊，用呢個手機程式咧就一鎖一撳就可以鎖住阿奴隸嗰、那個嘅陰部啦，咁樣咁就啊，即係就算係遠端嗱，尤其是而家疫情咁嚴重啦，即係可能呢一個高科技嘅精操帶咧係有市場嘅，因為可以俾一啲即係搖佢相愛啊，或者搖佢有呢個關係嘅主人同埋奴隸咧都可以即係做到呢一樣嘢啊嘛。咁但係嗱，近日咧就發現咗一個問題啦，原來呢、這、一個即係可以控制呢個鎖嘅 app 啦，原来出现咗个漏洞，就可以俾黑客入侵嘅。咁入侵之后做咩咧？就可以将你呢个锁咧永久锁住。而最大问题嗰样嘢咧，就系嗱，传统嗰啲就 系 有个锁噶嘛。佢呢一个高科技嘅精操带真系高科技嗰头，佢连一个即系 backup 嘅方法，即系你譬如话啊，会唔会有个后备匙啊嘅方法？都冇㗎喎，即係你冇一個實體嘅鎖匙呢去將呢樣嘢解鎖，所以如果入萬一有黑客入侵呢，你嗰度呢就會永久被鎖住。 明明就好似電子鎖咁咋嘛。 係呀、啊。 你唔可以無啦啦有條 spare 嘅鎖匙去開㗎嘛。 係呀、啊、你亦都冇一個即係緊急嘅方法，譬如啊會唔會有個密碼唔知或者有個緊急掣可以 撳。咁鎖咗嘅時候咪要搵開鎖佬開呀、 啊。啊冇。 突然间你 乘机可以搵开锁佬啊！ 系啊，突然间开锁开咗一个新嘅行业，或者多个机会俾开锁佬。 唔系，因为突然间话嗰啲门锁系 做翻门生意 嘅时候，第一样嘢你系要搵人爆破噶嘛？咁啊，通常就系搵开锁佬。 但系你话唔话想到你叫咗个开锁佬嚟，你点样去操作呢样嘢先？冇噶啦，其实如果真系万一真系发生咗呢件事嘅话咧。其實你除咗係用一啲即係刀或者鉗啊嘅工具撬開佢咧， 即係整爛佢， 係啊，你就係咁先㗎啦。 好危險喎、啊！如果真係攞啲鉗啊剪啊咁樣剪歪咗少少， 係啊，你諗下同埋嗰個精操帶，其實我頭先大概有講過嗰個構造啦。基本上佢係完全貼實你嘅陰莖同埋陰囊嘅。 係啊，所以你有用剪咧，鐵剪去剪咧，你都驚你小心啲剪啊！ 其实可能 错咗刀就唔得噶啦。 其实可能唯一方法就系成个切除咯。 但 系 我想问问题咧，呢、這、一个咧，我完全即系好明显系唔识啦咁样。但我想话，如果当你真系佩戴呢个精操带嘅时候，又有生理反应嘅时候，咁点算啊？又讲到咁贴 啊！即点样解释俾你听咧？其实你都真系完全唔理解呢一个构造喎。点样算啊？其实冇点算噶，就系嗰啲人反而就系、是。覺得咁樣好興奮咯，然之後佢就係中意嗰種即係血管膨脹而貼實嗰個精操帶嗰種嘅快感啊！ 但係另外一啲問題就係唔好講性上面嘅幻想啊，同埋需要啦、嗯、，fantasy 啦，我上廁所咁點咧？ 哦，嗰種 嗰就冇問題嘅， 冇問題嘅。嗰、那個晶體啱啱就會有一個空隙啊，講到好似我專家咁添。啱啱就有一個空隙咧，俾你去去排尿嘅，所以就你定時清潔咧都冇問題嘅。咁理論上其實如果係即係正常操作嘅話，你定時可以解鎖噶嘛，咁你都可以清潔嘅。 哦，即係可能嗰個 master 佢喺美國嗰邊箱咁樣啦，就定期有個廁所位嘅。 係啦， 佢記得嘅話咧就會撳一撳，係俾你去廁所咁樣，有沖涼位。 佢要 send 個 message 俾阿主人啊，唔好意思啊，主人，我想上學鼠鼠啊，咁主人就哦好啦，咁我俾你上啦，但係得三分鐘嘅咋，三分鐘內你好搞掂啦，咁樣咯。 係嚇，咁啊唔係鼓勵大家去用啦嚇，因為都有個。 有个 bug 喺度噶， 系有个 bug， 同有 hack 嘅，系啦，要揾开锁佬噶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咁嘅，即系每个人都可能有唔同嘅 fetish 啦。咁最紧要即系嗰样嘢系两厢情愿，你喺当中你又觉得冇受伤害嘅话，咁你中意 enjoy 啦咁样。咁啊，但系即系讲开，即系呢啲嘢咧，可能即系上一年纪嘅朋友会觉得，哎呀，点得噶？即系太过离经半道啦咁样，咁但系你又发觉咧，原来咧即系性嘅态度咧，同年纪未必有直接嘅关系，因为最后睇咗一篇访问，大家都知道边个系一位老牌演员啦，就系珍芳达啦 ，Jane Fonda 啦 ，Jane Fonda， 哇，大家都知道以前佢真系 fit 到流油噶嘛。记唔记得喺70年代咧，佢曾经系发起咗咧，就是、教大家咧跳呢个健身舞噶。 好难记得啊！我同三文好难记得。 系由佢带起噶，跳 aerobics fit 到晕噶。 嗱， 佢而家仲健在啦，同埋都依然系好忙去拍戏啦，又即系参与一啲即系政治嘅集会啊咁样啦。尤其是系对于 climate change 系非常之投入咁样啦吓。咁啊 ，Jane Fonda 现年你知唔知几多岁啊？ 几多岁啊？ 82岁， 哦， 最近咧，系啦、 啊， 82岁咧，仲系都相当之 fit。咁当然以佢82岁年纪啦，你就觉得哇，仲系好精灵，同埋即系真系好 fit 嘅。其实基本上，咁啊，咁咧最近咧，佢接受一个电视嘅访问， 嗯。 咁我真係唔知道呢，即係虽然访问佢嗰个呢都系女人啦。咁但我諗下呢个一个电视节目嚟㗎噃，你点可以第一句就系咁样问啊珍芳达姐嘅呢？佢问：哈，方达姐，你真系咧容光焕发啦！你系咪最近有多 sex 啊？同埋佢系咪 crazy sex 啊？咁样， 但系本身嗰个节目， 即系你想象一下摆香港嘅情景，我哋自己人即系请到一位好老牌嘅女演员上嚟，第一条问题就咁样。你谂下会点啊？系啦，同埋咪好多啊？咁样咧，咁但系 Jane Fonda 咧就完全咧，哇！好松容不迫咁样，同埋仲系认真咁答你，唔系顾左右而言他。佢话：诶，冇啊，我好忙啊，我真系冇啦，我唔系讲笑噶啦，我好耐都冇啦，同埋我觉得我以前有太多。呢句先精彩，我以前太多啦，我而家唔肯做，同埋而家我真系太忙咁样。咁然后咧喺言谈之间咧，佢仲系哇畅所欲言咁啦，讲翻好多以前唔系嘅情史啊，就系、是、以往咧同佢咧即系曾经系有个关系啊，拍过拖啊，甚至结过婚嘅人咧，就是、每一个人咧佢哋床上面嘅表现。 好， 佢曾经同个马龙·布兰道 （Marlon Brando） 系拍过拖噶嘛？咁然后佢真系喺自己嘅自传度咧，同埋喺访问里面咧，佢承认就话：诶，佢一个好嘅演员， 系， 但喺床上面就 disappointing。 哎呀， 然后跟住咧，佢又提到就系话咧，佢以前有个其中一任嘅老公咧，就系 Ted Turner 嚟嘅。Ted Turner 咧成日同佢讲一句说话咧，就系：诶，老婆啊，其实咧性事呢家嘢咧，其实你要默默做嘅，因为你唔默默做嘅话咧，其实你生疏咗咧，你就唔识得做。 是 muscle memory 啊嘛，你如果耐咗嘅话就慢慢会冇噶啦。 唔系，但我成日都觉得，我就想问一下啦，呢、這个理论啱唔啱？但我成日都觉得性事呢样嘢唔啱噶，即系等于好似你踩单车，同埋游水、 啊， 就算你好耐冇游，你好耐冇揸车又好，即系其实你总之一有机会做翻咧，就好似冇做过咁 咯， 即刻会上手嘅，系咪先？ 最多可能头嗰几分钟你要熟习下咯。 熟习下对方系边个啫？因为未必系同一个对手嘛。你唔会唔识得做噶？ 唔会噶。 即系正如就头先你所讲 muscle memory 嘛。 嗯， 系啊，唔使噶。唔hold 啊，我睇一睇本街 book， 我睇下点做先。Step one 系点？Step two 系点？ 俾个说明书嚟先。 系咯，所以我觉得嗰阵时阿 Jane Fonda 嘅老公阿 Ted Turner 咧，其实只不过系讲个。是但讲个道理咧，就希望可以说服老婆可以默默做啫嘛。 因为可能 Jane Fonda 嗰时都系好忙咧，诶、哎、唔得啊，今晚唔想唔要， 系 make appointment， 冇兴趣啊咁样， 系第二日要好早起身去拍戏咁样， 系咯，谂下几豁达。82岁、哦， 嗯， 然后跟住面对性嘅话题嘅时候，真系面不改容、哦，系咪好劲啊？我觉得好劲啊！ 咦，咪大将之风咯， 系啊， 系啊，咁所以嗰阵时未带上呢个跳 aerobic 嘅热潮咯。嗰阵时我好后生，我好细个啦，然后见住、哦、哇，佢着嗰啲 leg warmer 啦，嗰阵时兴 leg warmer 咁啊，跳 aerobics， 同埋好似一件泳衣咁样样， 系啦，嗰啲咪泳衣咧 ，V 到啊！ 好高噶，高叉噶， 高到啊，系条腰唔知上哇成尺咁样，我净觉得点啊 V 到咧，我净眼都呆晒咁样啊！ 真系好潮嘅，其实对于当年嚟讲 系啦。咁呢个就系 Jane Fonda 啦。咁其实佢都系继续喺度演紧戏嘅。咁最近都即系其实有另一套戏咧，就系讲两个好似类似老姑婆咁样啦，失婚之后咧嘅一啲有趣关系，都系同志界里面咧即系相当之吹捧嘅一套戏嚟嘅。咁、嗯、所以大家希望密切留意一下啦。 系、嗯、 ，OK， 嗱，咁今晚嘅自己人差唔多到此为止啦。咁啊，临尾嘅时候咧，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嘅。咁啊，头先我哋就访问咗咧，就系阿袁富华啦。咁啊，佢系今年嘅粉红大使啦。咁有好多人问啦，咁到底其实今年嘅无论系一点粉红也好啦，又或者系香港同志游行呢个疫情嘅情况底下，到底有啲咩转变咧？嗱，咁于是乎咧，其实一点粉红就会变成系 virtual event 啦。 网上版。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今年嘅新加坡拼多咧，其实都系变咗。一个网上面嘅串流嘅 event 嚟嘅，咁、 嗯、 所以迫于无奈，亦都系限聚令啦，亦都唔知道疫情啊咁反复啦，唔知去到即系十月尾啊十一月份嘅时候，到底个情况系点啦？咁所以大会就决定咗希望 live stream 嘅，咁所以铁定咗系11月1日咧就是、晚上7:30，咁听讲咧同步会有几个 live stream 添嘅，希望大家密切留意啦。咁而至于香港同志游行咧，其实佢哋筹委会咧都系密切进行之中嘅。咁、 嗯、 但係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公众集会都係好迟先至收到有关呢一个许可书啦。咁所以佢就照去 plan 啦，同埋 go ahead 啦，咁希望如无意外今年可以搞得成啦。係咁、啊、希望我哋香港呢个城市都係继续保障返香港人有言论自由啦，集会嘅自由啦，係咪咁所以希望今年嘅同志游行大家都可以行上街啦。 係 ,ok, 拜拜。 拜拜。